新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何慧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爱之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Parece que dizes Te amo, Maria Na fotografia Estamos felizes Te ligo afobado E deixo convulsões no gravador Vai ser engraçadoSe tens um novo amor Meus olhos molhados Insanos dezembros Mas quando me lembro São anos dourados Ainda te queroBolero, nossos versos são banais Mas como eu espero Teus beijos nunca mais Teus beijos nunca mais MirurirurirAinda te quero Bolero nossos versos são banais Mas como eu espero Teus beijos nunca mais Teus beijos nunca mais 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8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一首短短的抒情小歌，而且还是男生的抒情小歌。伴着这首歌曲呢，我看见闲看茶香这位朋友呢说。山里晚上啊是很安静的， 静到呢什么地步呢，落叶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而且帐篷呢还不隔音，可想而知啊。你在刚才在山里，如果你能收听到刚才我放的这首歌曲，伴着你现在的这种夜景呢，是相当的惬意的。但是我知道你回复的这条呢，和周四晚上男左女右的开播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看见你回复的底下这条啊，是我发的一个什么呢？我前两天发的一个，就是说我说中国的第一大，就是第一就是大那个怪村叫做什么呢，排名第一的封门村啊，封门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封门村怎么怎么样，他去过啊，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就是有，然后人家说 要不你俩聊，我先走。 没有 好吗，你们聊，我一会儿再来。 我其实我发的那不是封门村，我发的是我那天啊，我做梦，我梦见我去了这个村的姐妹村了，去了旁边的，对，我去了他姐妹村，那是一抠门村，你知道吗？那个村那个抠啊，你知道吗？都找不着门来抠啊，离不开那村，也是离不开那村啊，很怪异。但是因为那个村离不开，是因为他们抠的啊，都不给村门。 特别佩服叶谦，每一次登场的时候，就仿佛我们好像昨天晚上并没有离开一样， 是， 对吧？ 接着来， 我们不过就是各自找个地儿睡了一觉，然后又回来了啊，接着聊。嗯，话说啊，昨天晚上，之后， 对。 您， 我走了。 都吃了些什么？ 哎，我昨天晚上我说出来你都不信。 你昨晚真出去吃宵夜了？ 我没出去，我回家以后啊，我忽然发现家里我有打包的那个，我没按耐住，就是我打包回来一个，就是朝鲜冷面，就是那个汤是用塑料袋包着。 那不都糗了吗？ 不行不行，你不能泡，你要是把那个面老泡在那个汤里边，那个面汤里，然后在那冰箱里冻着，那没戏。那你就说的，你就是你说的那种，就糗，全都糗了，泥了，那个面条全都软。 那你呢？你是单的？ 他这打包 没人下是吗？ 对，他打包肯定是必须面条是单打的，然后一直筋道着的在那儿。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用汤去冲它，去泡它，然后把那个配料什么的，那些苹果、鸡蛋呀、什么牛肉啊、什么的那个泡菜之类的，你再单放进去，然后这样就是一碗。我愣没按耐住，我席都看着都啧舌， 都半夜了。 对，他说半夜吃宵夜，这个我也就理解也罢了。可是您这个宵夜吧，是一顿冰凉冰凉的朝鲜冷面，然后配着半罐冻啤酒，您就下去了。我的天，你不怕半夜窜吗？ 这老爷们儿实在是太扛造了。 你看我这，我就没事儿，我就呵，这心火一下全下去了，然后睡觉了。我没扛住啊，我确实吃了点，吃的是朝鲜冷面。 哎，你说咱俩多不一样哈！这个节目一开始也聊一下，昨天我们俩就是下了节目出来，从电台出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很凉，也非常凉。 是。 然后我第一感觉就是回家我一定要泡一个热水澡，就我到家第一时间就把浴缸就马上泡热水澡。 啊，你得让这个， 对，一定要让身体 外界 暖起来， 外界刺激这个体感才能回魂。 对， 我是直接吃一顿就行了。 我就赶紧就吃两个小点心，然后喝了个牛奶啊，然后呢， 这也是一办法。 敷了个面膜，然后就进到游泳池了。 你脸也冷是吗？ 就是你那一刻就觉得我一定要让整个身体暖起来。哎，真的，我其实本来我今天早上要早起，我应该早点睡，但是我一定要把身上的寒气逼出去。 嗯， 而您呢？ 我这个啊，我这是以这个填充燃料为主啊，一下就热了。刚才这首歌叫做《看着像是要到 December 了》，December 就是十二月，看来要到十二月了。嗯，这是刚才那首非常非常安静的短小的歌曲。 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老，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浏览，谁和我一样记得 最初的满腔的热。 闪闪发光， 好， 所以才会有《追光者》那一首歌嘛。 对， 刚刚呢，在听这首歌的同时，我们也把今天晚上也是本周和叶谦的唯一合影哈，就是全身不全脸合影呢 ，po 了上去。 对， 然后我今天真的没打算跟你喝，后来一想也是哈，这明天就跟陈默合影， 然后去转发的时候吓我一跳， 打扮的溜光水滑的，然后今天晚上呢。就实在是我今儿早晨开会哈，八点多就到单位了。 这从脸盆里， 哎呦我天哪，这一天呢， 真是你这脸，就像是刚从脸盆里给剪出来的这种脸、啊。 然后我跟你讲哈，今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位听友是不是也在听节目哈。我几乎真的在北京，我都不怎么出去逛街，一来是电子购物就已经很方便了哈， 对，然后送。 二来是。我都说过哈，我特别害怕这个白天逛街，等到晚上就特别累了，导致我上节目没有很好的状态。 那你溜得太久了。 那女生逛街，你以为就50分钟就走了、啊、就回来啊？五点就回来啊？ 那溜溜一天呢，谁受得 了？那肯定的，不走个2万步谁回来啊？ 怪不得男左们其实是挺怵跟女友们逛街的， 对对对对， 因为他赔不起啊。 是。 凭你再好的身板，你溜溜一天在那儿一点一点的，你还不如跑呢。说实话，真是你还不如就是说你说你我跟你跑一天，我跟你玩一天野营，我会跟你玩一天马拉松，这行，这反正他是当锻炼了，但是他走走停停，然后或者是在那待着， 哎呀 就堆着那种感觉， 对，又帮你挑啊，又给意见呐、啊，就很烦了。 这个是比较磨人了。 但今天呢，因为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在开会，然后开到4:30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尴尬哎，你说 回家也来不及了，对吧？ 就逛商场去喽， 就附近那儿转转吧， 嗯， 对吧？就是，然后正好同事回家路给我能顺一点， 嗯， 就是能顺到那商场门口。 离你这儿最近的一个综合性比较大的商场， 你猜是哪？ 你得去优唐啊，要不然的话， 嗯， 你就得接着往东走很远才能有。 我现在呢特别愿意逛家居的东西 啊， 所以我就想 去 世贸天街，因为我觉得那边好像还有一些就是我想要的居家用品的东西， 嗯， 所以就去了世贸天街附近。结果你说怎么呢？ 怎么样？你还不如找一个电影院看场电影。 哎，我跟你讲，我长那么大没一个人看过电影。哎，你别看我是单身，但我没有一个人看过电影啊。 啊， 然后今天就在一次购物中 啊， 遇到了一位听友。 啊，这个， 他是一个销售人员。 对，这 是。可我不经常逛商场啊，你要知道，就我就是活生生去跟他相遇去了。 啊，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那，嗯，人家就是好像是千里来相会，在那等着你，你就一下去了，人家一眼定睛看到你说，哈，韩立， 哎， 来我这里买东西。 但他真的是很礼貌，就是从始至终，至少开始我完全不知道，只是在最后尾声的时候，他说了他 是 这个每天晚上听节目。我说你知道我， 嗯， 然后呢，知道啊，我一想每天晚上跟你 PO 这个直播帖，我再说我不是。这也不太好嘛。 我是经常， 我又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哈。 对，我而且，这个， 你要说你经常被听友听出来认出来， 对。然后呢，我还是经常是带着闺女老大去，因为她愿意去那种综合商场那个上山下玩嘛， 嗯， 而且她有的时候我带着她在街上这个去买东西的时候，也碰见有那种老听众，而且是真是老听众，从， 嗯， 彩铃乐翻天就开始听的那种啊，他从车里下来，我呢正好呢是带着闺女要进一个店，然后进那个小商店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那肯定没跑啊，他又是我闺女，经常也偷我在这个微博上， 哦， 然后又是我这形象也好认是吧？然后他就是说啊，我在这儿就是也是存车看见您的，我就一直没走，就在这儿就想问您一声，您是叶谦？我说那绝对是啊，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哈，嗯，就是让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档节目，原来真的有这么多听友在听，虽然他们可能不是每天晚上留言当中啊，为了小树留言的人群中的某一位，或者是为了求红当当了红人的某一位，但是他们真的在自己的生活中，然后我也顺势问了一句，下班那么晚啊？ 啊，是， 嗯，听了好长时间了。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有的时候真是，你们其实你们才是在暗处，我们俩全在明处呢啊。包括有的时候在球场上，一整场对手下来以后才过来拍我肩膀一样说：“谦哥踢得不错。”啊，哎呦，刚才多有得罪啊，踢着你了那种。 但是我觉得，起码你的这些场合都还不会让自己尴尬。 是是是， 我今天还是蛮尴尬的。 这个洗手间是吗？ Sozinho é nada. 还是来自 Paula Sandro， 这回呢弹吉他的那个人呢叫做 Hunch Burns， 这两个人合作的，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Unless Landscap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2014年我从西班牙回来带给他的， 对， 三张。 好家伙，你这里有利息，你这 里我怎么感觉放了好长时间。三张 就变四张了，要升小碟。 一个蓝色小盒子中的 CD。 嗯， 我真的哈、听了多了以后会发现他的音乐选的都非常棒， 是 非常适合就是如果开咖啡店呢、就是小小的那种经营一些小玩意的店呢， 对， 他有那种店内音乐嘛。 但是这个 适合 这三张啊，其实你别说四张了，四张他到不了，但是三张呢，他囊括了很多很多就是拉美经典的爵士乐，这也暴露了一个问题，拉美经典爵士乐呢，其实。并不就是真正的经典啊，能上到这个就是台面的让人传颂的不多，所以呢你这三张里边有重复歌曲 啊。 哎，我听我好好 审议我， 你这三张里边 你让我投诉西班牙的某加油站、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三张里边就是比如说 CD1 跟 CD2 里边有很多就是有这重复的歌曲、但是版本不一样CD2 跟 CD3那个 three 的也是有版本不一样的，但是是同一首歌，所以他们就是说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也是 很少， 哎，很珍贵。这些曲目真的是很老道，但是呢，确实你要再多挑，就像你说的，你要四张五张那种一套碟，他们不太好办，有难度。 我谢谢你四年之后哈，才发现了他的好， 是 对吧？我也谢谢你四年之后在这样的十月份的夜晚， 我早就发现他的好，要不然我早扔了。 哟天哪，别人给你东西还扔掉？ 不是，如果太糟糕的话，我说句实话， 我千里迢迢带回来，怎么可能糟？我跟你讲啊。我韩立活到现在，我送别人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别人讨厌的， 是是， 对吧？ 哎，承蒙大家叫我徐叔叔，你看看人都叫徐叔叔了，你想想这得多老的听众。他说，碰巧听到了，好巧啊！我就是那天那个默默的发现谦哥跟闺女买东西的那个，这位仁兄，他是从我就为他做个证啊，他跟我说他从彩铃乐翻天那个时候就听， 哎呦我的天哪！ 他说不定从你这个。邦邦带你从嘟噜嘟噜开始， 彩铃乐翻天比邦邦带你听天下早， 要早。 2004年是彩铃，2005年才是邦邦带你听天下。 徐叔叔，原来人家肯定是徐弟弟、徐小弟啊、徐小哥，现在人估计都已经让人承蒙叫成徐叔叔了，这个年龄了。你想想，咱俩得 别说了。今天晚上1647红已经挑选出来了。 是， 今天是叶谦本周当班的最后一个晚上，所以嘴角上扬，灿烂微笑。 嗯， 很早就在求红。 你这个名字呀，特别像今天韩立照的公照。你仔细去他家或者我家微博里看看，韩立今天嘴角确实上扬，灿烂的微笑着呢，在那。 我跟你讲啊，我也就这个表情稍微好点。 对，他就是， 我就这老表情、啊。 他就是这样，他 我知道我这个是。 你看他昨天也 千年不变。 其实昨天也是，昨天他就是半张。昨天 去年今天都这样。 昨天可以姑且称为他昨天是灿灿的笑。 你看我跟陈默在一起，我不也这德行吗？ 也是灿灿的笑啊，就今天是烂烂的笑。 跟陈默在一起的时候，顶多就是肯定要打一点这个气垫啊。涂个口红， 把眉毛勒粗。 对，其实我不太会化妆，但是基本上那些东西都还伴着哈，就表示重视嘛。 这个眉梢都跟眉心一样粗，这哪行 呢？你这现在流行宽眉。 哦，对。 这话题不跟你聊了啊。 也是也是。 总之呢，就是大概其实是这样。今天周四嘛啊，得证明这个还脸上没动过什么，然后就合个影吧。1647红的夜晚，来拜托这位，名字听上去就让人开心的。嘴角上扬，灿烂微笑哈， 得嘞， 担当红人，希望今天晚上能有非常好的成绩。第一时段呢，也真的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这个第二时段呢，将会迎来大家喜欢的暖文章和冷笑话。 好嘞， 每到周四呢，我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爱情的小箴言啊。 听一个， 不是很长，这是一首老歌了， 我知道， 你懂的。 嗯， 因为其实，在深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古香古色的歌曲是很撩拨人心的。 多老啊！你看几千年前以前的歌了。 千里之外， 屋檐如深夜，枫林露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5度，明天早晨气温低，出行注意添衣保暖。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虽然较今天有所转差，但大气透明度还不错，比较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大型公益项目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活动发起人演员成龙当天出席启动仪式。周迅、李冰冰、黄晓明、景甜、姚晨、陈坤、马思纯、王力宏、包贝尔、白百合等数十位星光调研员也纷纷为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启动仪式助力。继续来关注，由吴克群执导并出演，周依然、周建明、苏世维、裘佩佩主演的电影《为你写诗》将于11月2号登陆全国院线。日前片方发布由吴克群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全新主题曲 MV《你敢不敢再傻一次》，与先前由音乐才子胡彦斌演唱的推广曲《我敢》隔空相应。电影《为你写诗》作为吴克群首次执导的处女作，转型导演的他为电影倾尽心力，此次发布的全新主题曲更是由他亲自操刀。吴克群曾提及自己为了实现当导演的梦想放弃了很多，还坦言自己有段时间做梦都在写剧本拍电影，对梦想如此的痴迷和渴望。最后来关注，近日英国家庭喜剧电影《我的冤家是条狗》正式宣布定档11月9号，并曝光了首款海报。我的冤家是条狗讲述了伦敦漂大龄剩女莎拉意外继承了外婆的宠物犬八哥，这只五短身材脾气又臭的不速之客不断制造麻烦，让莎拉原本就一团乱麻的生活雪上加霜，也在潜移默化中给她带来了改变和阳光，让她重拾生活的勇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0月18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非常早就进入状态的1647红，他的名字说一次就会照着这个动作做一回， 那就是笑呵呵的嘴角上扬， 灿烂微笑，对。 在他的努力之下和大家的帮助之下呢，目前小树已经过了一米一，现在是一米零七了。 一米零七，嗯。 你的小动物们也放出来吧。 一到一米二就得收费了。 你的小动物们也放出来吧。 还挺小动物呀，得嘞，听小动物哈，听一周小动物也行。总比听的，按他的话说，总比听到韩美强。说这个天刚蒙蒙亮，公鸡就开始打鸣，叫大家起床。啊啊啊！啊就这种啊，然后不远处呢，这鸭子呀，实在被吵得太生气了，就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说：“哎！”我说：“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吵死了啊！吵死了！你我干这样，你先管好自己家里的事儿啊。”这公鸡不解的说：“我怎么了？我啊，我家里有什么事儿？我没管好啊。”这鸭子说：“哎，我就问你一句，你们家母鸡起床了吗？” Shockwave. 好啦，这一个星期的动物园的冷笑话就全部结束啦。 哎，我就问你一句，你们家母鸡它起床了吗？对，好像是这样。后来我一想，这鸭子生气它生的有道理，它是讲理的。一般来说呢，禽类都是由早上起来啊，就是你看鸟鸣雀叫的，然后公鸡当仁不让，就是这个嗷嗷它是第一个，五点半反正什么时候天蒙蒙亮它就开始叫， 都有自己的责任嘛。 但是我还真觉得鸡圈里边啊，就是这母鸡它就不起啊，它就一直在那趴着窝，那公鸡在那叫多响， 它要负责孕育下一代。 对，这母鸡就在那儿。 所以现在你们不也早晨送孩子吗？你不也早晨起来送孩子吗？ 顶多就是跟他吭几两句。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夜公鸡 我就是在那打盹儿啊，就是母鸡还真不起，还没鸭子起。 现在都是饲养员让他们起都得起，懂吗？ 是是是。 好了，22:41啊，马上进入今天晚上非常短的暖文章啊，这也是和前三个晚上不太一样的桥段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欢迎登录新浪和林微博为我们小树来助力一下，目前小树已经长到了1.12米。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原来这才是爱一个人真正的样子，爱可以近在眼前，也可以相隔万里，如何分辨，全在一个懂字。真正爱你的人，从不需要你的解释。你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次发呆，他都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伤心时，若他懂你的欲言又止，低头不语，爱情便近在眼前。若你千般解释，他仍不理不睬，那爱便是相隔万里。能和一个懂你的人在一起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如果能懂你，请好好珍惜，如果不懂，也请不要将就。岁月漫长，愿你一定要被爱、被宠、被动。起初总想让全世界看见全部的自己，后来才知道故事很长，一个人听，一个人懂就好。你总是不希望别人孤独，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你最懂孤独的滋味。爱你就说爱你，舍不得就说舍不得。人生那么短，时间不能浪费在说反话上。懂你的人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不懂你的人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不说就懂是默契，说了才懂是尊重，说了还不懂是路人。懂你的人才配得上你的余生。难过的不是最终总要走，而是一个人患得患失，另一个人却总是无动于衷。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

我觉得至少比你和不懂自己的人在一起的那种相爱要来得更行云流水一些。 我就是特别奇怪，我从来不那个参与就是讨论，哪怕是再 懂不懂什么， 哪怕是再亲的兄弟，再亲的哥们儿啊， 别跟我聊对象啊。 对，就是我们从来不涉足于对方的这个，多少年了，我们二三十年了，我们从来不会涉足于对方的婚配问题、 啊、 这个情感问题，这个爱恋问题，顶多就是看他啊、哦，这个带着女朋友来，或者是带着后来的 你这 老婆来， 还有女朋友呢， 就是啊，有啊，就是他带女朋友来、哦、或者是之前的是怎么吹的，之前为什么没走在一起，这些一概屏蔽，就是不在我们哥几个的话题之内，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搞音乐，搞创造，搞我们喜欢的，就是聊天、喝酒和打球和这样， 哎，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那你 们 比如说 涉及对 要给老婆买个什么礼物呢？ 我也不会跟 主意， 绝不 也不会几个哥们儿坐在一起。 对， 哎，张哥，咱一块儿商量一下。 这个、男， 哎，他们女孩最在乎的2月14号要到了。 不只是我们， 咱团购点什么东西给他们。 没有没有，这个不是，哦、这个、不只是我，你说的这在男左世界里就不太会出现，知道吧？嗯。 好吧， 这个不太会出现， 但女人会、 哦、 就可能会问一下，哎，张姐，你过生日给你老公买什么了？ 嗯，这个是你们可以 会聊聊，对不 对, 对， 参考一下嘛，就是都能让彼此开心嘛。 所以就是品头论足别人的这个情感生活， 我觉得这不叫品头论足， 情感世界啊，或者是就是赞叹一下别人，或者是怎么样吧，或者是就是奚落一下别人也好，赞叹一下，质疑一下，或者是就是赞美一下也好，这些其实更多的是不会发生，估计是不会发生在男左的这个聊天范畴之内，男左的这个聊天世界观里边，可能应该是不太。 我觉得应该是你们七零后，就我们七零后啊，你们七零后男子的这个当中， 是 如今的九零后和零零后，他们一定会 不一定啊？ 对他们，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看我们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对吗？ 嗯。 但现在的小孩子，他们可能更依赖于把同学啊同事就当成自己的哥哥，对吧、嗯、问问大哥哥的意见，对吧， 是 我交了个女朋友 啊， 怎么样，对吧， 也会说， 是不是 叨叨两句， 对，我不信说一句都不说， 是 就遇到迷茫的时候，你说大哥现在俩女的追我，你就怎么办， 但是这个事儿呢、啊、就是说哪说哪了，说起来今儿就说这事儿，说完完，或者是你不能说一天到晚的这个没事唠嗑唠闲嗑，就是这套，那 肯定，那 就不行 啊。那俺们女的在一起也不是老聊你们男的，好不好？ 这好家伙， 我们那么多剧呢，我们那么多化妆品， 你们老聊我们男的旁边那女的， 没，真的，你也不要认为女人在一起就真的是就这个闲言碎语哈，聊聊这个嗯，我们现在世界可丰富了啊， 是 不聊那个。 对， 做菜人家有了孩子就聊孩子，对不对？ 也对，还是这还是这点事儿啊！ 真的，你家孩子、啊、 要么就是怎么做这饭呀？ 哎，对， 要不要不然我怎么会产生那个当年我记得的一篇我录制的冷笑话里边，怎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强烈反差比？就是一个老爷们在胡同里居然跟他的左邻右舍的大妈 聊红烧肉， 对，聊了这么一上午红烧肉，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着你琢磨着你就觉得特可乐，知道吗？ 哎，但是我跟你讲哦，今天我在办公室，就是我们中午的时候嘛，有一个男同事， 嗯， 就是他真的是， 除非他是厨神， 他真的就是看上去不像是能对化妆品非常了解的 啊，那是化妆神，这是。 结果这个完全是美妆达人， 好家伙， 非常的，就是平常很 man 的一个男子。我在我们俩一了解以后，我说，哎。以后你可以帮我带化妆品了。 他做这生意了、 啊、没有没有，他不是，一点都不是。他是后来我了解到，他是有一次皮肤晒伤之后 啊、 嗯，他都去看了大夫， 是， 然后呢开始知道了自己有这种晒伤的肤质， 这个可以理解，大病成医嘛。 对，他不能再就是像过去那样我什么都不用涂， 对， 哎，结果呢这一起步就很高呢， 是， 然后我们两个就聊了半天， 大病成医， 周围的人我跟你讲，哎，就是嘴都没有合上，惊讶到说他怎么会这么懂化妆品、啊、 因为人家被晒伤过， 对 吧，我要是被晒伤过，我也能说出一大堆如何让你防晒的事情来。 不是，关键他是一下子对这个品牌的很多东西都完全了如指掌， 这个间接的也是大夫推荐他的。 我也这么说，我说大夫推荐你，不是大夫推荐，是肯定是药用的，怎么可能会有那个生活用的， 不，那也不一定。 后来我说 就是我们俩聊到特别酣畅的时候，我最后来一句，你用什么身体乳？然后他说，这个我很简单的，我就普通的，凡士林就可以了。 看来，当年还不是全身晒伤。 这首歌听完呢，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10:58，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哈。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ll of You， 全是关于你啊、哎，来自 Cassandra Wilson 啊，全是关于你的浑身乳， 身体乳， 对对对，身体乳，浑身乳像话。 一看你就是不用的，对吧？所以你对这个名词， 对对，我用的这名词 都 非常 常用。还有呢，就是我刚刚想起啊，就是你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当一个女人她如果跟别人的谈话中啊，尤其跟她的闺蜜啊、好朋友谈话中，如果谈及一个人啊，反复出了5次以上，大概其实就是喜欢这个人，对吧？就老会跟你说，啊、哎，咱班那个谁，他最近怎么怎么着？咱班那个谁 啊，老说那 对，老说那一个， 啊、 哎、你就可以想到， 基本上就是这 没跑了， 这么个定性， 是吧？这个他眼中已经没有别人了， 嗯。 就是不是说了吗？ 这个很好察觉的哈、 哎就是。对你生活当中，其实它已经占据了你很大一部分了。 很好察觉。 好啦，这个时段就先到这里吧。稍后呢，我们会去到今天1647红家里，嘴角上扬、灿烂微笑家做客。请那个收拾一下哈。 好， 我们一会儿呢就去了。其他小伙伴呢，目前小树长到了1.52米，长势非常凶猛啊。大家呢也可以早早入睡了啊，因为任务已经完成了嘛。而且我觉得到周四大家体能消耗都很大的啊，如果明天要早起的朋友可以早点睡。 好， 第30段见了， 一会儿见。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8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真的没有想到哎， 啊， 今天晚上的红人，如果你在微博的注册生日上这个年月日是准确的话， 嗯， 那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哦，还真是啊，是不是你生日啊今天？ 对， 你太低调了，也 1994年10月18号，那今天是你24岁本命年的生日啊。 你很低调哦。 你真的是低调吗？还是就是这个日子只是你随便一写呢？ 是啊， 也或者是你的阴历，因为有的人他不太想把他的隐私告诉别人。 但是你在公历上是你是生日，那就是生日啊，那大家一定要祝你生日快乐呢。 好吧，不管怎么样，至少这一天对你来说一定是难忘的。原来我明白你的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啦。 嗯， 他叫嘴角上扬灿烂微笑。你知道他说的是谁吗？ 说的是默默吧。是不是默默？因为我看他们家他这个置顶的一个微博就是默默的一个 笑容。 这不是笑容，他是截图，就 他在电视节目中的一个 截住一个电视截住电视转播中的一个镜头。 我说怎么平常很少看到你出没呢？原来如此。啊，求了这么多年的红，今天终于实现了， 而且是在你生日的。 原谅我太激动了。 对， 在宿舍跳了起来。 都是跳舞啊还是直接蹦起来啊？ 他说今天晚上我飘了，我不想干别的，只想当红人了。 太好了，你要不然明天也来。默默 那肯定来了。 你告诉他今天你红过了。 最新关注的是随遇而安的男子，生日快乐。 天天幸福洋溢，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永远没有忧虑，不如一滴成为过去。天天幸福洋溢，从现在开始。 much to me. May your every day is bright and sweet. 未来的日子璀璨绚丽。 这首生日快乐歌呢，是要带给今天晚上的红人啊，不管是不是你的生日，但这首歌呢，我们已经特别为你送出了。 嗯，你这是给人架在这生日的位子上，人倒是还不好意，如果不是不好意思不承认了，干脆今天连红人带生日一起过了吧。 他说我真的求了很多年的红， 嗯， 我明天会告诉默默。 对呀、啊， 我今天成红人了。 你看我给你出的主意不错吧？刚才我就说了嘛。 啊，默默真的为我们节目带来了很多的女听友哈， 是， 谢谢你们，本来可能都没有听广播的这件事情的习惯哈，但是就因为喜欢的一个人，你说人真的因为喜欢，可能干很多你之前都不敢想象的事情哈。 嗯，这是我之前就是没遇见迈克杰克逊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想象着在这个公众场合去跳舞啊、我不是那种在公众场合跳舞的人，但是那时候就是迈克杰克逊什么霹雳舞以后，你看看，不但我是全校的同学，甚至是老师啊师生都在这个操场上甚至是广场上就跳起霹雳舞来啊，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你喜欢，当然你说的跟我不一样，他说的是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干出一些令人就是说想不到 的事情， 也想不到他这种人能干出这种事儿。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 喂， 大事来喽！ 怎么着了？ 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当年是342红。 嗯， 来，你计算一下，现在是1000多红了。 多少红了？现在？ 他说：“丽，千。” 哎哎， 342红打卡。 怎么着？ 想当年当红人的时候， 是 我在北京哎。 看来现在不在。 这些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我结了婚。我生了娃， 嗯， 我回了成都 啊，是从成都来的。 我今天一个人在家，我怕怕的， 嗯， 我胆小，我什么都不说，我啪，我打开广播， 嗯， 一下子 摔了广播吗？ 暖暖的，不怕了。 嗯， 真的，你的名儿我还真有印象，因为早年间的 CC 影， 人家现在都已经是美食博主了， 人家就是 都认证了。 在成都不美食，枉费在成都啊，对不对？绝对成都美食啊。然后你今天怎么还会怕怕一人在家？ 怎么了？ 你都为母则刚的人了，你还怕怕？ 怎么了？我就不能偶尔怕怕呢？ 哦，那行吧，那回到少女情怀哈，打开男左女右。 如今看看你的家人家族当中的弟弟妹妹们哈，1647红，可能你也要感慨，原来这档节目尽管我没有听，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着， 是， 甚至呢他还将走到2019年。 对 啊， 虽然我们伴着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 嗯、 啊，伴着一批又一批的就业人员啊，还有伴着一批又一批像你这样的，就是从少女到了真正的女士啊，到了真正的母亲啊，我也从少男到了这。 你做节目的时候你都33了。 嗯，你说漏嘴了。 你对少年有误解吧？ 说漏了，说漏了，排序不对啊。 对，就是这种一直都在的感觉，是我们追求的。在这里也非常谢谢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哈，就能让我们这档节目，不管是有没有哈，就是多少人在听，但是从来都不曾对我们说一声，你们该离开了， 嗯， 对吧？就是 来不及说， 没有，主要就是在这个用数据说话的年代里哈。嗯，现在目前我们的收听率和占有率还是相对来说 OK 吧。 好，来自 Grand National，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eanut Dreams。 Give me daylight, give me Sunday, give me strokes with the folks and the peanut dreams.Give me something. Give me silence.

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回忆也许美，可是正在飞走，对不对？ 一切尽在不言中，因为我们是同类。这是一首孙燕姿的歌曲，今天晚上听到的是来自胡夏翻唱的版本啊。同类还说什么了，对吧？给个眼神就知道今天晚上咱们应该吃点什么， 嗯， 对吧？在这个季节，只要一提到其他的事情，可能你没有太多热情去做 啊。但是你说在这个年代啊，这个岁数，你不是说从小的发小或者是很就二十郎当岁就一起长大的这些朋友的话，多年朋友吧，就是没有5年10年以上的，你就算是同类，你就在那个桌子上聊得特别投机哈，你一样不太会能就是说长久的打得火热玩到一起去，这个是一个问题。知道跟他情趣相投，还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呢也是不是说 咱俩说的不在一个事儿上，我说的是现在这个天儿冷了嘛，就人家约你出去干什么你都不太有兴致，但约你出去吃个火锅吃个烤肉，你立马走几点 吃什么， 对， 吃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和谁一块吃， 对啊，是啊， 不，这个我们女生还是挺重要的， 吃什么 就是 吃什么起码是次要的，和谁一起去吃什么才是重要的。 这当然是搞对象是一回事儿，但如果说朋友之间咱们今天难得出去吃一次东西，你说随便吃个东西，我觉得不够那个什么啊，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机会。 所以我特别理解那个，原来我觉得这种人事事的哈， 哎， 把自己当成什么事的。后来我特别理解，就是说我说今天晚上饭局来一块来，他就是一开始说都谁啊？不是一开始哈，就是一开始还是答应的说哦，好好好，几点在哪儿啊？一会儿呢，瑟瑟的又过来悄悄问，哎，今儿晚上都谁呀？ 啊，这挺重要，就是他有烦的人他不会去的。 是啊，我是说这种，你那么大老爷们那么开那么 open 的，你就算有谁你在饭桌上又不是说死敌，对吧？就是你烦谁或者是跟他聊不来，你也可以吃顿饭嘛。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后来我是比较尊重这样的意见了，因为有谁没谁还是很微妙的，因为他直接影响到你进餐的那个 心情。 对，我是不是来吃饭的，我是不是跟你们来吃饭喝酒， 对 吧？那我首先我的主题就是我要吃一顿好饭嘛， 对， 所以我有权问是谁嘛。如果我要是看见那个，我跟他聊不来，或者是必须客套，哪怕退一万步说，我在这个酒桌上必须跟他客套的，我这顿饭都吃不好，那我宁可吃一顿安稳饭，我不来跟你们喝，行不行？这是人家的、人家的权利。 对，这就像我们在工作上可能有一些一定要就是去做的事情，但是在生活里，在每一顿饭的安排，去哪里玩，你都有主控权嘛，对吧？我不想去，我就可以不去啊，因为真正的友情绝不会因为你这一次不来吃饭，哎呀，就此两个人就绝交了，淡了，都不会的哈。所以我们都会更自信于大家有默契，今天晚上出来走啊，串串。好啊， 就是冲着串串，我不管是谁，我去。 不，大家绝对不会去那儿就默默的吃哈，肯定，即便是，就是吃的时候，你知道女孩子真的，觉得在那一刻表达非常的单调，哦，真好吃啊，哎是啊，哎这家真好吃，哎真的，你吃吃这个，哎你尝尝这个，哎你看这个，哎你多烤一会儿更好吃， 吃的是那个。串串香的，完着了火了！你们那个台子上， 我都有切换到烤肉场景当中了 啊，连烤带涮、 哎。你知道我跟我一个朋友，真的两个人先吃的烤肉，然后吃的串 有那种过， 最后又去吃的甜品。 那你有点过分啊！ 怎么了？过什么分？周六不该这么过吗？ 就是说你现在这种身材，你有点过分，浪费多少东西。 Feel the same.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 and we both know hearts can change. And it's hard to hold a candle walking away, walking away. If we could take the time to lay it on the line, I could rest my head just knowing that you are mine. Oh my, oh my, my, my. So if you want to love me, then darling, don't refrain. Or I'll just end up walking in the corner and the rain. Do you need some time on your own? Do you need some time all alone? Everybody needs some time on their own. Don't you know you need some time all alone?

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四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大家晚上好。 怎么那么短啊？你们说那么短呢？ 好， 23:32.56，既然我的台词儿被他说了，那我就不说这个了啊。欢迎今天晚上的红人，嘴角上扬，灿烂微笑。还有很多这个过往的旧红人，比如说澳洲野草啊， 对，老红人， 自己也是在贵州的贵阳在听节目呢。 小 CZ 影儿， 都出来了。 是， 最近是金星在逆行哈，也把大家给逆出来了。 你是说一逆行就是远古早的朋友就会来是吧？ 反正一些过去生活里发生的未完成、未解决的东西呢，就会又涌现出来。但这一次呢，主要是和情感有关。 哦，那么韩教授，这次的周期是多长呢？ 这次不短呢，也是一个月的时间。 哇，这么长时间，看来大家要做好准备。 其实有一件事情最为可怕，就是这一件一个月过去之后呢。2018年第三次水逆啊，也是我们说过在逆行的行星当中最为可怕的水星，将会在11月17号发生，将会一直到12月16号才能结束。 也就是说，这次咱们的周期是连起来了，也就是从10月份到11月份到12月份 金星逆完，水星逆啊。 那么好，各位朋友，你们听清楚了吗？韩教授跟你们说的就是到12月27号， 不要叫我教授， 叫 我毕竟在这方面没有取得过什么资质啊， 叫一声这是 受之有愧。 看， 不过就是帮大家转述一下。 行 啊， 那 因为 哎，醒醒，教授小韩， 哎，看来。就是多多的哈，了解一些也没什么坏处嘛。当然，其实这些东西呢，它只是一个大环境哈。你可以觉得，哎，这是一个理由中的小半部分的东西哈。 好好， 大部分呢还是有感情。 这三个月，你们大家扛住啊！这三月 就是2018年的第四季嘛。 是。Where's the good go? Where does the good go? Thank you. 一宿。 不是有一位在成都听节目的听友，他觉得怕怕吗？其实在北京有多少人因为这首歌特别想去你那里和你做个伴儿，所以特别带来这首赵雷的成都成都， 美食美乐美女美景，嗯，成都都有，要不然说能让你乐不思蜀的地方不太多啊，估计是天津才能让你乐不思蜀，不然谁都想往那儿走啊。 确实成都是值得一年去上个一两次的地方， 还说少不入川呢，就是说你太年轻了，你要去到那儿你就不想出来了，入川就不想再出来了，因为那儿太安逸了哈、啊。 生活的节奏哈，以及现在时尚的感觉也比曾经要好太多了。 是， 嗯，有空的话呢，可以去安排一下哈。现在已经是23:43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小树已经窜到了2.55米， 2.55米，又是一个高个子孩子啊。 对，这个昨天是2.56米，哎，这周收成不错耶。 是。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飘的一点的认为以后我们可以再给小树长一长、 啊、不要这么， 就毕竟我们明年都12年了， 你并不知道这一批， 哎，你这个时候应该像我们听到那个就是电视购物啊，或者是、啊、不这个真的不能再长了， 嗯，对 吧，我们这次已经是很优惠了， 嗯，是 我们这次已经是啊、搜集了很多地方供货商、嗯、真的是供不应求哈。 那其实我现在要放给大家的呢我还是要送，但是我有一个底线，那好，我现在我真的是跟你说韩经理，我们的这个百分比啊已经放到最低点， 你看这样好不好 啊 我这次让利， 哎，对， 400箱， 这基本上都这词儿啊，这一让就让400箱，这是什么东西？我就先想想看。好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来自 Louis Armstrong。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time enough for life to unfold。All the precious things love has in store. We have all the love in the world. If that's all we have, you will find we need nothing more. Every stepOf the way we'll find us with the cares of the world far behind us.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just for love.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only

nothing special, just a sound. And I say one more thing, I don't think you realize that it is like a year Don't look back， 可以翻译成很多，但是呢，三个字就可以翻译成功。莫回首，莫回首。 这个时间段哈、哦，不应该笑得如此之张扬、 张狂哈。 后来， 我总算学。 后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呢，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上健康的呼吸着，很热情的拥抱着生活，我们就都会知道后来的结局和答案。好吧，今天晚上23:55，要向我们的红人1647红致以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 他叫做嘴角上扬，灿烂微笑。 嗯，今天都不是1米8大个，今天差不多快到2米8大个了。 都能劈出好几个小数来了。谢谢你，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呢，要像他的名字一样哈，经常嘴角上扬， 对， 灿烂微笑。 是的， 不要吝啬你的笑容，因为他不知道会不经意之间感动谁，谁又因为你的笑容而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好可爱啊。 嗯，一周啊，就这么笑过去，那多好！一周要是那么哭哭丧丧的，这多没意思啊。 嗯，谢谢。沉默明天来，也谢谢夜间1到4 啊，这个四个晚上的清理演出。 哎，谢谢。哎，我这个 怎么结尾好尴尬呀？哈， 我这个一周一周又一周，因为我们告别了节日嘛，所以我们要踏踏实实的一周又一周的过下来。 好，最后这首歌可以大合唱。 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恨。